Hello， 最后一节啦， 系，我答咗个问题先。Wendy， 你话零摆又喂住零，你零零摆好多只嘅喎。 零摆点样有好多只？唔明。 有只嗰只 Dawson Rock 都系噶嘛？两支铜棍嗰两支。 系，你零摆系指两支棍嗰只啊，定系有粒嘴咁样样掉来铜或者系水晶先？ 系啊， 系啦，咁有分 别。你好。 喂，咁我哋转头先答你啊 ，Wendy。喂喂，点啊？喂，东天祥。 东哥。 系。 喂喂喂，你好你好，哎呀啱啊，你今日讲嗰啲咩结界嗰啲啊， 系啊， 我以前有试过一啲匪夷所思嘅嘢啊，直头喺泰国啊讲过俾你听啊， 再讲多次， 咁嗰阵时咧，我咪话我哋要搬屋嘅，即系收咗一笪地搬屋，跟住起好啦，咁我喺嗰度住啊嘛，咁啊住几即系住几日咧，有啲村童咁一齐玩啦，咁啊其实唔识佢哋噶。咁我阿媽就咁啊醒咗幾油水俾我，咁啊踩單車，咁啊去其他啲村嗰度即係玩啦。咁啊佢一行呢就六個人，咁啊踩幾個字就去咗隔離嗰度村玩。咁隔離村嗰度啲人呢就非常之好嘅。咁啊有咁可能佢哋即係嗰啲細路又係嗰啲嗰條村嗰度啲人啦。咁咧又請我哋食嘢啦，咁樣又唔知咩啊？佢哋又好似有啲節日咁樣噶，咁啊有啲食物 share 啊又剩啊，咁我哋喺嗰度玩咧，玩到黃昏啊，即係我幾點出去咧？我就係十二點幾一點去嘅，咁啊食完個晏晝跟住就出去噶啦，咁玩到黃昏睇到個天都差唔多黑啦，咁我哋踩咁喂。驚俾人鬧噶嘛，咁我踩單車翻自己嗰條村，咁咧一路踩咧個天一路光嘅，咁啊踩翻到去屋企咧，翻到屋企咧我阿媽話：咦咁快翻嚟嘅？我講，我話咩啊？而家幾點啊？咁樣，跟住佢話你啱啱出咗去有幾耐？一又翻嚟咁樣，我講，跟住我話嚇。唔係嘛，大佬，我見到個即係日落咁樣，即係其實我玩咗好耐㗎啦。 即係你哋成班人去到嗰、那個、去到嗰個地方係好好耐㗎嘛？ 係啊，玩咗好耐㗎。 係咯。 跟住翻屋企，我阿媽話你咁快翻嚟咁樣啊。跟住嗱呢單嘢就未完嘅。呢單嘢之後呢我哋要搭車出城買嘢。其實嗱咁我哋踩單車喺路邊㗎佢哋嗰條村。咁就經過佢哋嗰條村。成條村融融爛爛㗎。 但唔係喎，你當日你係入去玩㗎喎。係 囉，有嘢食㗎喎。有嘢派俾你哋㗎喎。 有嘢食㗎。但我哋经过嗰条村咧，嗰条村喺路边嘅，全部都系融融烂烂啦， 崇拜啊，完全唔似 啊，类近嗰啲咁嘅嘢啦。 哇！ 咁你话我哋嗰日去咗边度咧？咁仲有一样嘢咧，我哋系六个人去啊嘛。 系。 咁但系得四个人翻嚟啫。 吓，嗰两个咧？ 去咗边啊？ 嗰两个系应该系嗰条村嘅人嚟。 哦，即系你哋一齐踩单车去，就喺嗰条村就冇出过嚟啦。嗰两个， 佢哋应该就冇出嚟，但系你，我哋咧就系、是、跟住嗰两个人咧系踩翻单车出嚟嘅。佢哋喺前面就唔见咗佢哋噶啦。因为佢带翻我哋出去，我哋自己条村啦。就已经唔见咗啦。 哇！好神奇、啊， 好坚噶呢单嘢，其实我都话冇人信，好匪夷所思啊！ 你系咪去翻嗰？你其实可能时空交错，去翻嗰个村。支持到繁盛嗰个时间 咯，即系咁啱重叠咗啦空间咧，然之后你就入咗去咯，而佢哋咁啱有两个人又嚟到你呢个空间咁样，又结识咗你哋，跟住就带咗你去玩。根本你哋两边都唔知道大家去错地方。 系啊，咪个最大镬系你食咗咩骆驼啊？ 有冇翻到？有冇 食咗咩骆驼？喂，佢哋嗰啲即系泰国啲民间小食咗， 咩糯米饭啊、烧烤啊嗰啲咯。但系食完冇唔舒服嘅。 冇喎、 啊，好正常嘅。 我都话翻到去，我哋四个啊，翻到屋企，我哋十二点几一点出去嘛，翻到屋企都系十二点几一点喎、啊。 唔系、啊，通常结界 你单车嗰程都要时间噶嘛，大佬。 咁快嘅咩？通常都好耐。 唔系，通常结界系你入去一个钟咧，去咗成日嘅。 成个月添。 系啊，你 我哋玩足成晚啊。 系啊，你又调转喎。 系喎，好快咯，啲时间。 你又调转咗。佢系快咗，唔系系快好多。你入去一 啊，仲要我系仲要系，依家嗱，我嗰、那个。我嗰個咧就係、是、話、好似冇咩，即係冇咩時間流逝咁樣啊。係 咯。 但我哋就覺得要玩咗好多個鐘。 嗯。 係 咯。哇！好神奇喎、啊，呢個又係唔同，即係非一般嘅結界經歷嚟喎。係喎。 我其實我有另一種見解咧，其實結界咧係應該係某程度上係。是吸引一些嘢入去的、即是他未必是一些修炼的人一些的网的。是啊，即是你入去即是可能是一些想勾其他嘢入去的力量。 即是可能是一个捕猎网咯。 女近啦，你如果即系好似我咁谂啦，如果嗰两个细路唔带我哋出去，我哋未必会出到去嘅。我嗰时即系我而家大个谂嘅，细个唔识谂啊嘛。 即系阴谋论点样谂啦？可能咧系即系嗰两个系一个利嚟嘅，咁啊带你哋几个入去啊，你們几个唔啱，即系可能系对方系一个唔知道一个邪师或者之类嘅，咁啊可能你哋唔啱啦，个底嗰个料唔啱啦，咁咪就放翻你哋走咯。 咪咯，佢 咁啊难保下一个唔啱噶嘛。 可能佢 咁。 啊！汤臣割位唔啱使，放翻你出去。 而家大个识惊呢啲啦， 好惊。 以前咩识啫？我哋通山 有得玩就得噶啦。然细个边会谂到咁多嘢啫？ 如果佢哋真系要修炼嗰啲邪术嗰啲，啱咯。四个童子得了入嚟。系嘛？ 真系不得了。 我觉得细个真系唔识谂呢啲嘢，大个就觉得即系。觉得好复杂嘅，原来可以 系啊，即系个而家就识惊咯，冇死到即系执翻身材咯。 系啊，喂，仲有咩？仲有咩讲啊？ 喂，你系讲商场啊？我之前咪话，我之前某喺某尖沙咀商场做过啊嘛。咁咧有个实 Q， 好怒气咁啊，跑嚟跑去跑嚟跑去，跟住走落嚟地层，我哋下面做紧大洗啊，洗地打蜡嗰啲啊。咁啊，嗰个实 Q 系咪你系老友嚟啊？都有话，喂，你见唔见到有人啊？屌，我都闩晒门噶啦，唔俾人入嚟啊！如果佢整烂嘢，大镬啦咁样同我嚟讲。都话冇啊，我见唔到有人。跟住话，俾佢捉到佢咧，佢系死咁样。即系我哋三条友，静咗一静，听到即系其实系，我费理佢啦，要做嘢啊嘛。咁静咗一静，听到啲细路仔声。是啲細路仔係兩三個，即係仲要係聽到啲嗰啲皮球咧撞地聲。跟住你知嗰啲 lift 咧，佢尖沙咀佢啲子彈 lift 啊，你睇到裡面玻璃裡面有冇人噶嘛？ 係。 咁啊，落到嚟底層。落到嚟底層，跟住無啦啦，你知無啦啦架 lift 喐咧，即係有人用啦。 冇錯。 咁啊，落到嚟底层，我哋咦？你听到啲隔篱喐咧，我哋个头就一定系拧过去噶嘛？啊，点解又喐喐嘅？肯定有人嚟啦，咁啊望一望啊，隔篱打只门，冇人。冇人都唔紧要，仲要碌个波出嚟。 边度有个波啊？ 喺个 lift 里边碌个波出嚟。 系咯，冇人。 系啊。跟住碌个波出嚟，哇！我顶啊！跟住三条友啊，望住个 lift， 望住个波啊，睇住个波碌到嚟脚边，跟住我，哎呀，唔好理佢啦，洗地啦，跟住仲洗走啦，我拍到哇！ 咁你洗到一半唔洗又唔得噶喎， 系啊， 呢架 餐都劈晒喺度啦， 翻去嗰个咩啊？嗰、那个 control 嗰个坐镇，你先落嚟啦，大佬。 系，喂，翻转头做，仲见唔见到个波啊？ 翻转头见唔见到个波？那个波咧喺都喺度噶。 那 个波仲喺度噶。 哇！那个商场都唔讲得笑喎。 唔該住啊！你仲有嗰個商場咧，夜媽媽佢其實喺九龍公園嗰度咧，有條橋一路扮過去啦，去到海皮噶，即係去連接佢噶。咁咧去到海皮嗰度咧，每一晚咧，我哋喺嗰邊大曬咧，洗嗰、那個噴水池啊，洗嗰啲嘢咧，會有一班人，有一班人喎、啊，而家講緊係為數。成十个八个嘅喎， 系 咁啊，向海皮嗰边行嘅喎， 系 咁我哋一路洗一路洗啊嘛，洗到去海皮嗰边，你知嗰佢嗰个位咧就零零舍舍嗰啲位咧系冇得一条路嘅啫，冇得翻转头嘅。 嗯， 咁我哋一路洗过去咧，系冇人嘅。 但系你系好清，但系你好清楚见到一班人行嘅。 系啊，圈蛙噶嘛，又食烟又食都唔食烟噶嘛。 嗯， 我哋嘈到佢噶嘛，所以我都系成日我同嗰条友成日都见到呢轮见到呢啲嘢。 嗰、那个 咁啲人点走咧？个问啊，你点走咧？ 可能佢向海嗰边行咧。 嗯， 真系 海嗰边行。 我试过， 就是、 我开始我啱啱嗰阵时，你记唔记得啱啱我啱啱初做呢个节目嗰阵时，我有分享过嘅。我第一次见到嗰个系喺海度走上嚟噶。 系咯， 仲要系清朝青色嘅鬼咧。 但系你嗰、那个嗰一扎行翻去个海嗰度， 系 行海 够钟啦嘛，咪落翻去咯。 系啊， 我真系唔知喎。佢你知道嗰、那个有嗰啲，即系你喺个平台上面点样可以擒到落去啊，大佬？你 啊，小老宝问你啦，个波系咩色的？冬天场 皮球啊，白色啊。 白色啊！ 白色啊！ 哇， 系啊！ 喂，你个 friend 都有啲有唔少经历嘅，得唔得人讲？ 我冇做啦，我同佢，我即系同佢冇咩联络啦。舐啊舐得多咯，都系同佢一齐。 哇！你两个真系啱线路嘅 喎。系啲磁场夹到 佢。佢同我咧一樣嘅，日頭有一份，夜晚一份嘅。佢仲大鑊過我，仲要唔使瞓嘅，揸人周身債。 哦， 跟住佢日捱夜捱，係啊，佢同我講話佢嗰陣時啊同我講話幾多樓幾多層啊。佢話嗰度咧成日嗰隻門咧，你行埋去，你見到咧個門咧喺度喐下喐下，即係好似有人拱門咁樣啊。 嗯。 佢话你嗱系咪啊？见唔见到啊？拱门啊！跟住我话系咪对流啊？跟住话佢话对流，你迟下你见到噶啦。你而家都仲精神，佢咁同我讲。跟住话你讲乜啊？佢话有嘢喺度撞紧只门，喺想出嚟。 嗯，即系佢系见到有个人喺后面拱紧只门嘅，但系你又见到 门后面啦，我见唔到。 你就系你见到只门喐。 系啊。 哇！喂，我讲翻俾你听啦。咁我前日系咪唔系寻日？咁我细女生日，咁我哋食饭啦。咁晏昼饮茶，系咪晏昼饮茶咧？咁啊讲翻，即系细个喺旧楼嗰啲日事啦，系咪？ 嗯。 佢话原来佢嗰阵时系冇讲过俾我听嘅，因为佢唔知自己发梦定咩咧？佢后屘咧搬咗回想翻起先知嗰啲系真事。因为佢嗰阵时咧，每晚发梦咧，都听到个细路女喺度讲嘢，咦，我话呢啲咁样嘅，咁啊，直至到咧，佢成日以为自己发梦，点解有个人细路女喺度讲嘢啊，嗰啲咁嘅嘢嘅咧，佢唔理，好瞓得嘅我个女，咁啊，直至到一晚咧，佢直情惊到扎醒咗，因为嗰个。又听到个男人，佢初初唔以为只系得一个细路女声嘅，后屘个男人嘅声，佢话唔好搞住姐姐啦，佢都唔知道你同佢倾偈，走啦，我哋唔好搞姐姐啦，哇吓到佢即刻成个醒咗，佢先知道唔系发梦。 哇， 系啊， 癫哦， 系啊，原来佢成日有嗰、那个，其实系有个，因为嗰个房我以前佢瞓嗰个房咧。我哋嗰间屋好近嘅，嗰啲旧屋咧，咁咧就因为我哋要间三个房出嚟咧，变咗咧冇咗个厅个光，个厅就冇咗光，就变咗眼镜房再唔系变咗咧单边呢度就两个房，跟住呢度一个房咧，咁啊变咗啲光就入唔到个厅嘅， 即系啱啱好挡住咗， 系啦，个房就挡住咗光，我哋要夹硬间三个房出嚟啊嘛，个厅啊细咗，但系嗰啲房就好大间嘅间到。 咁咧就成日都啲陽光入唔到，即係入唔到嘅。咁我咧喺個冷巷個尾嗰度，我整個神台喺度嘅。佢但係個神台咧望住對面咧就兩座樓屋中間嘅，就嗰啲叫嗰啲、 哦、 叫做咩話？ 嗰啲咩殺位啊嘛，封殺啊嘛， 嗰啲叫做咩天斬殺 啊 咁樣嘅。其实嗰阵时间屋非常之唔好风水嘅，系啊， 你对住嗰条罅已经唔好啦， 冲道型， 系啊，冲道型嘅，哇，佢后屘佢有几单讲嘅，咁啊，今日就唔得唔够时间讲啊，我第日会讲翻，系佢细个咧一直都唔，佢成日以为自己发梦，一个好眼瞓嘅， 嗯， 好瞓得啊，即系。你知我佢嗰个生肖嗰啲人咧，即系我讲佢咩生肖啊？咪俾人估到佢几多岁啊？嗰个生肖咧就好瞓得嘅，系啦。我识过好多个都系同嗰个生肖， 我都系好瞓得嗰个生肖， 系嘛？好瞓得嘅，佢即系一瞓到黑都得，所以佢就唔知道，成一直都以为 瞓唔到真定系系啦，发紧梦啊，定系真？ 好彩佢以为自己发梦。你谂下，成晚其实你晚晚都会有个细路女喺你隔篱同你讲嘢，溜你倾偈，溜你讲嘢，你唔知喎。 系，好彩佢话冇应， 佢冇应噶，即 系跟住就有个大人嚟就带走佢，话姐姐听唔到噶，走啦。 系啦， 哇，好彩佢 走啦咁样。 哇，一有交感或者不得了。 有一单我就讲过嘅，系一 pair。咁咧，佢就嗰个就炸醒咗啦，即刻走嚟个房度揾我，我未见过佢咁惊嘅。系啊，跟住，哇，好惊啊，老豆咁，跟住同我讲咧，即系咁大啊，好少，好少见佢咁惊，我直情咪冲入个房啊！ 去旅行嗰时候啊， 佢唔系去旅行啊，喺佢间房嗰度啊， 哦、 有一 pair 经过喺度整蛊佢啊，吓到个醒啊， 嗯、 跟住走嚟揾我，走嚟敲门叫我出去啊，跟住我对住个房大喝：你要搞就搞，你够胆就搞我，冇搞我个女咁，跟住就冇咗啦。 可能见到佢小朋友得意，想同佢玩下啫。 唔系啊，佢好大个噶啦，嗰时唔系细路女嚟噶。 系咯，见到佢靓女啦，都 系啊， 撩下佢啫。 喂，今晚啊，喂，多谢你啊，嗰啲故事啦。咁你喂睇下几啊，下次有就储埋打电话嚟咯。 系啊， 好啊，好啊， 好嘛。喂，好多人欣赏你打你电话嚟讲嗰啲嘢， 一副反应。 系啦，咁啊，今晚又差唔多咯，时间 冇错， 好 系啊， 咁 我 再打嚟啦，咁样 系啦，喂，下次再打嚟啦， 吓， 喂，多谢今晚现场睇嗰啲观众啦， 即系多谢 YouTube 嘅观众啦，多谢 Facebook 嘅现场观众啦， 系啦， 即系今日YouTube 嗰边咧，可能个 server 有啲事啊，所以咧就唔系咁稳定， 系啦， 咁啊去到第三节嘅时候先睇到，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， 系，咁我哋下个礼拜。又再同大家见面啦！ 下个礼拜二准时再见啦！ 好啦，拜拜。